叉车 叉车 茶匙儿 茶匙儿 茶炊 茶炊 茶抄 茶抄 拆除 拆除 拆穿 拆穿 铲除 铲除 长长 长长 长城 长城 长处 长处 超产 超产 超车 超车 超出 超出 沉沉 沉沉 冲刺 冲刺。